进口的野生海参蛮好的，毕竟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八珍。还有0695的赵先生四盒，说就是平常自家吃的，划下来200多块钱一个月，15块钱吃一次，就像吃蔬菜一样，不贵，还能换个口味。 699一盒吃上3个月，每个月就200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吧？划到每一次15块钱，一杯咖啡饮料也都不够呢。 对呀， 但是啊，这一次咱们吃进口野生海参，营养够高，但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个价格只能维持到今天、明天最后2天了。2天之后就要涨价到799， 是 必须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而且呢，现在下单2盒半年装，还要额外加送一只专业泡发海参的泡发杯，再加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40071061084007106108。 打断一下啊，这个6596的张女士问了，送礼这个海参怎么样？送的人是有身份的，怕很挑剔。解释一下啊，这款海参的品质是肯定没话说的，产地地中海，是进口的野生海参，盒子上都有字样，也有1999元一盒的明码售价。外包装上啊，如果您有特殊的需求，可以跟客服做个备注，说您是要送礼的，我们还有更好看的礼盒包装，价格不变，还是699。详情请咨询40071061084007106108。 同时关注到1229的马女士，她说了，听人讲啊，小孩子不要吃这些补品那海参做菜小朋友是不是不能吃啊？这听谁说的呀？好多顾客家里边是常年吃啊，海参饺子、海参馄饨，北京的直接就是摊海参鸡蛋饼。 对， 不仅能吃，更建议您要长期吃。15块钱吃一次，比什么炸鸡汉堡都要好。 当然了，但是提醒各位啊，40071061084007106108，马上海参就要涨价了，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你能享受699元一盒的价格了。2天之后，699的价格将会永远成为历史。您赶上这一波，就是享受到最大的一波优惠。因为现在定啊，不仅一盒价格是699，而且订购2盒半年装，还有一只专业的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就像泡木耳香菇一样，海参发的是又大又肥，好吃又爽口。 是。 然后呢，还要再送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应时应景，温暖厚实，都是免费赠送的。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呢，活动做到现在啊，我们也来做个总结啊。这次的活动当中呢，订购人群也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老会员占到了60%。 当然，因为他们都吃过，知道品质，知道优惠，涨价之前囤货很正常。 是的。那么新朋友呢，是占到了40%。他们当中呢，接触我们节目的有的长达1年的时间了， 够能忍的呀。 有的呢是听了1-2个月的啊，想试试这款海参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好。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态啊。其实有没有咱们说的那么好呢？首先第一点，价格15块钱一头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实打实算得出来的。第二呢，吃海参的目的，有人说我没吃过，想试试这八珍如何好。有人说我了解海参，知道好处很多，所以想吃啊。有人说我吃过很多海参，你们的价格合适，海参品质不错，所以选择。不管如何啊，我觉得鲜芋仙的海参对得起大家的期待。 是的，它产地在地中海，不是人工养殖，没有人工投喂，从小到大全靠自己，所以你别看它个头小啊，发出来就大了，吃起来就知道了，口感 Q 弹，海参筋厚厚的。我们到案价格直供拨打进4007106108，一盒200克只要699元的到案价，一盒40-50头，划算到每吃一头野生海参就只要10几块钱。 还有更多的订购信息我们就不一一播报了，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看到的很多老会员啊，在这个月第二次第三次购买的，一并感谢大家，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享受到涨价之前的最大优惠。 是的，如果此刻电话占线的话，请大家也要耐心重播，错过了之后优惠就要全面取消了，海参也要多花钱了。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是9月14号，距离涨价最后2天的时间，现在订购699元一盒，订购2盒半年装，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杯，方便泡发海参。额外仅在这次还要再送到一床品质驼毛被5斤重。保暖性十足，健康柔软舒适，老人用特别合适， 是 不用左三层右三层怕冷了。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自己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谈一下这个肾盂肾炎感染的途径。这个肾盂肾炎呢，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以肾小管、肾盂和肾间质感染为主的一个炎症。这可以发生于任何的年龄，而且呢，一般女性发生肾盂肾炎的要多。表现呢，可以有发热、腰部啊酸疼、血尿这些症状。根据发病的情况和病理的变化呢，那么一般呢就分成急性的肾盂肾炎和慢性的肾盂肾炎两种。慢性肾盂肾炎的炎症啊，这个比较急性的要轻一些，有时候可表现为无症状性的菌尿，就说啊，它这个尿中间呢有菌，可是呢它表现出来是没有症状，无症状性的菌尿。那么半数呢有急性的肾盂肾炎的病史，所以变成慢性肾盂肾炎的话，一定你在某一个阶段以前就发生过急性的肾盂肾炎。那么以后啊，就是会出现了乏力啊、低热呀、腰酸腰疼啊，还可以出现了尿频啊、尿急啊、尿疼啊这些症状。由于炎症持续存在，它就可以反复的发生。这样的话呢，由于反反复复的发生以后，导致肾盂肾脏的损害，形成呢组织上一种疤痕，以至于发生呢肾萎缩和出现呢肾功能呢发生障碍。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肾盂肾炎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发展，这就严重了。那么这个肾盂肾炎那怎么就会得了这个病的呢？咱们说这个肾盂肾炎呢，主要它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 而主要是以大肠杆菌会最多，月赚60%到80%呀，都是大肠杆菌。因为你得了这个肾脏病的话，医生可以叫你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细菌培养以后几天以后就可以看测出来，看它是什么菌给你鉴定。所以说60%到80%呀，一般是大肠杆菌。可能呢，有的人就会说，这大肠杆菌不在肠道里吗？怎么就跑到尿道里去了？而且是跑到肾盂那儿去了，肾脏去了，为什么？因为大肠杆菌啊是在我们大肠，可是呢，咱们这个女性的尿道口啊，就说是比较宽一些，尿道也宽一些，而且尿道短，所以往往呢，就是从肛门口啊，不小心啊，就是会进入到尿道口。比如说你大便以后擦这个擦干净的时候，你应该啊往外擦，而不是往内擦，往内擦就是挨着这个尿道口了。所以说这个大肠杆菌在你的尿中间细菌培养出来一点都不稀奇的。另外还有变形杆菌、葡萄球菌、产气杆菌和肠杆菌，另外甚至还可以有真菌、原虫、支原体，或者是甚至病毒感染。急性的肾盂肾炎呢，常常是单一的细菌感染，慢性的肾盂肾炎呢，一般都是两种以上的细菌混合的感染。那这个肾盂肾炎呢，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既然是尿道口有细菌，怎么呢？因为它的感染的途径啊，有几种。首先，第一是上行的感染，从下边往上走，上行的感染，这是肾盂肾炎的主要的感染的途径。因为正常情况下，尿道口及其周围啊，有病原体呢寄生的，但是呢，不至于啊，得病。在某些诱因，就是你自己本身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同时呢，你还憋尿了，或者是尿流不畅了，那么在尿道口啊，有很多的细菌啊，附身的那个时候呢，哎，这个病原体呢就可以侵入，而且沿着尿道进膀胱、输尿管，侵犯肾盂的黏膜，一直到肾脏、肾乳头上行，抵达肾实质而造成的疾病。女性呢，由于尿道宽短，上行性的感染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呢，肾盂肾炎发病率要比男性高多了。第二个是血型感染，除了这个上行的细菌直接感染，还有血液血型感染。细菌呢，由体内某一处啊感染了病灶了，这个时候呢，细菌从这个病灶啊侵入到血液，随着血液呢到达我们的肾脏，比如说有疖子，这个疖痈，或者呢甚至骨髓炎，或者是败血症。败血症很普通的呀，比如说你让蚊子咬了一口了，那么你给它快快痒痒啊，你也没有消毒处理，完了以后呢，这个手上啊指甲上头就是有细菌，把那个地方快破了，那么就是一个蚊子咬的这个地方，好久好久啊一直啊好不了，甚至呢后来呢就是细菌就进到血液以后，那么血液以后呢，它全身流啊，就出现败血症，所以这个也可以并发肾盂肾炎。第三个是淋巴道的感染，淋巴道的感染，下腹部和盆腔的器官的淋巴管跟肾脏的淋巴管有很多的这个交通支，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管道啊，可以交接交叉通的。造成呢，还有肌肠、肝区跟各个肾之间呢有淋巴管的沟通。当盆腔感染或者肌肠有病的时候，细菌可以沿着淋巴道啊感染这个肾脏， 所以说除了上行血行还有淋巴道感染，还有呢是一些邻近组织感染这么直接蔓延，比如说出现了阑尾炎了，阑尾炎那化脓了，脓肿了，腹腔或者盆腔那儿呢出现了脓肿了，有炎症了，哎，直接蔓延导致呢肾盂肾炎。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个肾盂肾炎的感染的途径以后，咱们怎么能够，尤其是女性朋友，因为这个不光是更年期啊，不光是老年的女性啊，你年轻的中年的，你在任何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功能差了以后，那都可以啊造成，或者呢就是污染物啊，就是污染了尿道口了，也容易出现的。所以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体可以靠着我们免疫系统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实，促使我们自己体内的内环境是处在一个怎么没有细菌病毒的这个状态。有了细菌病毒的话呀，咱们也是要看它的那个数量的，不是说啊就说是一下子细菌进来咱们马上有病的，咱们免疫系统就起了一个保护作用嘛。那免疫系统的话由免疫器官和免疫组织形成，比如说咱们的中枢免疫器官啊，中枢免疫器官呢这个是淋巴细胞发生分化成熟的这个场所，中枢免疫器官包括骨髓和胸腺，骨髓的话各类免疫细胞的发源地 ，B 淋巴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在此的这个体液免疫细胞应答反应呢，也是发生在骨髓的。胸腺呢是 T 淋巴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提供 T 细胞发育的这样一个环境，促进 T 细胞分化成熟。咱们除了这个免疫器官组织，除了中枢免疫器官以外，咱们还有外周免疫器官。外周免疫器官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这些淋巴结呀、啊，去滤过清除这个成熟的 T 细胞 B 细胞定居的场所，定居在淋巴结里头， T 细胞 B 细胞接受抗原刺激而且产生免疫应答的场所，这都是在我们淋巴结里边，这是外周免疫器官。脾脏还起一个血液滤过的作用，T 细胞 B 细胞定居产生免疫应答的这个场所，同时咱们还有啊黏膜相关的一些淋巴的组织。免疫细胞呢咱们主要是说是指参与免疫应答跟免疫应答有关的细胞以及前体，单核吞噬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等等这些免疫细胞、粒细胞、肥大细胞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还有啊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呢咱们就是免疫细胞分泌的可溶性的分子，包括抗体啊、补体啊、细胞因子啊，咱们整个的免疫系统功能啊能够给我们起到一定的预防的这个作用。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那这中间灵芝能起什么作用？灵芝给予我们人体的调节呀、就是一个是整体的全面的这个调理，灵芝可以促使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啊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既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啊处在亢进状态，也不是处在呢低谷状态，而是呢让它正常的这个发挥作用， 所以到最后的话呀，我们整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那么说实在的，对于一些不管你是上行性感染的这个肾盂肾炎，你还是血型感染的，还是淋巴液感染的，或者是混合的一种情况下这个感染的，就是因为别的组织器官炎症了以后造成的感染的，咱们只要免疫系统功能正常，都可以帮助你啊，就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健康的作用。人的健康呢，这个主要不生病，那是由于我们机体内具有杀死和吞噬致病微生物以及病变细胞的免疫细胞跟免疫球蛋白的缘故。免疫呢，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而灵芝对于我们的体液免疫跟细胞免疫都是起这个整体的调节的作用。体液免疫是有各种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 M、 免疫球蛋白 A 组成。免疫球蛋白对于进入体内的各种致病微生物有识别跟毒杀的作用。同时呢，细胞免疫呢有巨噬细胞、 NK 细胞、 T 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能够吞噬和毒杀外源的致病微生物和机体所产生的一些异常的细胞。所以咱们说，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免疫系统，那是至关重要。不管你哪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也有统计了，90%以上的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都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是处在不正常啊有关系。你灵芝调节了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状况下，那人体的抵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提高，这就真正的保护你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